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54集，现身。前台小姑娘迟迟疑疑，不敢做决定。冬至索性拨通了贺家的电话，询问他的意见。贺家虽然喜欢看冬至的漫画连载，又有个神神叨叨的姨奶奶，但他本人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并不是很感冒，闻言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有了老板的首肯，小姑娘自然不再犹豫，拿了钥匙就陪他上了楼。 这间房我们每周会让阿姨进来打扫一次，换些贡品，其余时间都没人进来过。 那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动静从里面传出来？又或者住在隔壁的房客有没有反应过什么事情？ 那倒没有。 房间打开，一股尘封的味道扑面而来，这里差不多已经一周没有打扫了，明天才是打扫的时间。冬至把钥匙拿过来，让小姑娘不用等她。看着人走远，冬至才进房间，顺手把门关上，然后啪的一下，一张符贴在了门上。他快步走向窗户，又是一张，门窗都堵住。冬至环顾房间一眼，习惯性的调出手机里的指南针，对准其中一个方位，又贴了一张符。如果有旁人在这里，略一观察就能发现，如果将这间屋子在脑海里简化为一个几何立体的空间，那么这三张符就正好位于同一个水平面上。如果再用尺子去量，更可以发现这其中的误差绝对不会超过五厘米。这竟然是单凭眼力就能做到的，冬至完全是练出来了。他闲来没事就在自己的寝室里布阵，从最普通的八卦阵到引雷的两仪紫霄阵，刘清波只看得见他进步飞速，巴桑和顾美人也只当他天赋过人才能半道出家，晃着那啷当响的半桶水也惊险万分熬过历练和实践，还能被眼高于顶的龙局收入门下。却不知冬至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，天才从来不是偶然的。眼下冬至布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八卦阵，阵邪驱魔，抵挡晦气。冬至没有开天眼，只能凭直觉来判断。开了天眼的人据说能通晓阴阳，看见常人不能看见的东西。有些人天生天眼，有些人后天才开，还有些人为了某种需要会用特别的方式开眼，在人为地关上那扇异于常人的大门。按冬至偏阴的体质，本来很适合开天眼，但龙身不让，说这样伤身。冬至向来听师父的话，师父不让开，那必定是有不开的理由，而且肯定是为了他好，所以他想也不想的就接受了。偶尔需要判定敌人方位的时候，有天眼在肯定会更方便一些，但没有的话也无所谓。冬至手里捏着第四道符，在房间里慢慢踱步，反倒没急着贴了。没有人去开，浴室的灯忽然亮了起来，几秒之后又自己按了下去，亮起按下，接连几处转换，灯管也很快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声响，电视机也开始作怪，自动开启之后还会自己换台，啪啪啪的，比按遥控器还快。出站的中原六大房间里有个仿古的落地风扇，此时没有通电，也自己转起扇叶，呼啦啦的在房间里卷起了一阵凉风。本来就不热的冬至被吹起一身鸡皮疙瘩，深秋的天气被这么一吹的确很冷。如果是去长白山那列火车上的冬至，现在肯定吓得腿都软了。 但经历过特管局种种地狱式模拟培训，从生死边缘走回一遭来的他，非但没有半点退却之意，反倒还挺想笑。 四面围攻，网开一面，我已经给阁下留了一条出路，如果阁下敬酒不吃，那就只能给你吃罚酒。 他没管身后频繁换台的电视，人就靠在电视机前的柜子上，手里扬着那张符，长腿交叠，好整以暇。忽然间屋内的灯全灭了，空中响起了一声怒骂： 老子在这里待得好好的，你凭什么来管闲事？ 冬至也不跟他再废话，直接将最后一个方位的符也贴上。电风扇忽然停止转动，冬至耳边传来内容不明的谩骂，紧接着一阵风从他背后卷来，迅若闪电，来势汹汹，似要将他的身体贯穿。冬至头也不回，手臂一伸，抽出身旁的长手剑，剑锋反手朝后划去，伴随着尖利的惨叫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落在床上，又高高地弹起来，由于速度太快，以至于床垫都发出了吱呀一声。但这个时候谁还顾得上床垫？冬至另一只手随即抛出明光符，将那玩意儿牢牢地锁住。冬至还犹觉不够，直接长手剑指向窗外，念起了引雷咒语：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玉帝上命，清党三元，威剑神王，斩邪灭宗。 那东西估计是有几分见识的，一听这咒语就哇哇的大叫起来： 哎，你个小屁孩，爷爷我不信你会引雷，你敢念？你再念，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来咬死你。 冬至不为所动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那东西很有几分道行，挣脱了他身上的符纸，却挣不开冬至先前布下的符阵，只能在房间里到处的乱窜，家具被弄翻在地，窗户被撞得哐哐响，供桌上的瓜果全被扫下去，可他就是逃不出去。外头的人估计听见动静，叫来服务员，前台的小姑娘在外头敲门： 冬先生，您在里面干什么？ 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眼看破门而入之时，冬至只好停下咒语高声道： 没事，我在捉老鼠，跟你们老板说过了，你不要进来。 人家是老板的朋友，又是老板亲口交代过的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小姑娘自然也不好多管闲事。隔了一会儿，外面就安静下来了，没了外界的干扰，冬至松了口气，望向房间里一只上蹿下跳速度极快，连他都看不清真身的玩意儿。 你要再不停下来，我又要引雷了。 呸，你当雷法那么好请吗？随随便便来个阿猫阿狗就跟爷爷说能引雷，可别笑死人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把爷爷放出去，爷爷就让你以后都不得安宁。 旅馆里三不五十的怪事是不是跟你有关？ 关你毛事，狗拿耗子，滚！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玉帝上命，清党三元，威剑神王，斩邪灭宗。 对方根本不相信冬至能用五雷正法，这年头江湖骗子千千万，怎么可能正好就引来一个有真本事的呢？再说真有点本事的也不说引雷就能引的，谁知道他这次还真就踢到了铁板了。在冬至平静快速却毫无起伏的声调中，窗外隐隐传来了闷响，今天明明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，却在此时忽然重云汇聚，大有来一场暴雨的架势。街道上路人行色匆匆，加快脚步，生怕头顶上不知何时就倾盆雨下。旅社房间里的妖怪终于惊慌起来，他没想到冬至说到做到，毫不含糊： 你难道是龙虎山那帮牛鼻子的弟子？ 冬至不为所动，继续念咒。雷声由远而近，滚滚而来，天空霎时划过一片明亮。 哼，紫气成天，丹霞鹤虫，吞魔食鬼，横生引风，一身风雷令，万里鬼神经。 别引，别引，我服了，我什么都说，你快住手。 早这样不就行了？ 冬至终于收剑入鞘，咒语在最后一个字时堪堪收住，雷声停歇，乌云覆散，路人抬眼看天，难免嘀咕一声，老天爷喜怒无常，眼瞅着一场雷暴说没就没了，不知又往哪个方向去了。冬至瞅着那团灰蒙蒙的东西，言简意赅 说， 那东西呜咽一声，也不知道又在骂他什么，身体慢慢舒展开来。冬至这才发现，那竟然是一只小动物。这小动物不是指年龄小，而是体型小巧玲珑，灰蒙蒙的皮毛上一对小眼睛滴溜溜乱转，透着灵气和不安分。对方前爪蜷起，直身站立，瞪住了冬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